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虽然不是星期一啊，这数日子，哎，但是今儿个是假期。按理说这假期呢，一般来讲是录播的，不过这个中秋可是不然，读报就在匣子里，收听匣子用手机。各位列位老几位，甭管是收音机前头的啊，这个正在路上开车听广播的，在家里头啊，正这儿忙着这个嘿晌午饭，哎呀，不单是这个吃的这个晌午饭啊，呵，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呵，南北大菜啊，满汉全席烧黄二酒，还有哎，正给家人切月饼的啊，自了红自了白莲蓉的啊，蛋黄的啊，对对对，哎，有那鲜肉的。头几天呢，还有外地的朋友问我啊，说你们北京人爱吃那个肉馅的月饼吗？我说爱吃啊，北京的老字号，过去的那个啊，这有这个哎肉的月饼，嗯，没听说过是吗？门钉肉饼，哎，那不是月饼，就那么说，跟大伙儿说一声，首先中秋快乐。哎，这个话里话外，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主持人立新，感谢各位，尤其是今天不容易啊，这个立新跟收听听咱们这广播的朋友们都不容易啊，对对对，因为我是上班来了啊，你看这个赶到过年过节啊，倒不是说别的啊，说显这人特勤俭，那也不是啊，过去也有录的啊，但是现在觉得呢，这个毕竟是新闻，哎，怎么说这个还是应该有点时效性。其实听众呢之前也说过，你看你那周六周日啊就是个讲故事，如果能是直播多好啊，但是咱不能 一年365天天天上班啊，啊，您得让我是喘口气儿啊，哎，对，休息是应该的，但是呢赶到中秋呢，我这么想啊，说这个别回头一到年节啊，我们就非得录播不可啊，这个大家过节，我这儿哎陪伴着您啊，你看这其实也是一种休息和快乐，跟听众交流聊天室里头，哎，大伙儿都来了，特别的热闹啊，你看看刚才我还担心呢，哟，别回头大伙儿都忙着，哟，这家宴呐，呵，这都摆上了啊，嘿，盆碗盘，嘿呦，这家伙孩子们都来了啊，孙男弟女，嚯，倍儿热闹啊。那说您就别这儿形容了，我就说，哎，可是呢，咱聊天室里头依然，当然跟平时相比没那么的人气儿那么高，但是呢，来的各位也不少啊，毛毛啊，杜尚啊，伯荣啊，哟，冯叔都来了，嘿，笑口常开，嗯，6032啊，这个哎，这个葛大爷，哎呦呵，你看看，你看看，这平时啊，这一开场啊，这个忙着这个给各位念的这个新闻时事， 没太多的时间跟这个刚进场的朋友互动交流，这个算我的啊，算我的不是。按理说呀，我老是觉着不落忍啊，感觉理亏似的，那毕竟是有这么个聊天室啊。哎，这就是可能知道的啊，那大伙儿熟，不了解的呢跟您说一下，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不只是直接能听广播，手机上听广播，那、啊、跟那个有的那网站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哎，这个啊付费收听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不付费啊，对对对，广播嘛，公共的啊，这个当然您要听小说评书呢，那个另当别论啊，我说的是广播不付费啊，这您直接听就可以了。同时呢，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聊天室，直播的时候大伙儿来，哎，咱跟这里头啊多交朋友啊，高高兴兴的，嘿嚯，这 VIP 你看看，我说嘛，老朋友啊，新朋友老朋友都有，哎，这红十字这是老朋友哈密瓜，哎呀，这个啊，这哈密瓜批评我了，人家徐冉就是比你实在，您说的太对了，尽管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但是我认为子您说我们北京电台新闻广播的各位主持人人人都比立新实在啊，哈哈，对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因为人家是听众哈密瓜啊，也不知道说指的是什么，我想啊可能是徐冉，他是不是有个什么奖啊，是是是之类的。我说啊这个咱们不拘于此啊，对，有我一定照顾您啊，我一定这个让您高高兴兴的。那他要没有呢，没有，咱平时咱这聊天给您这个说新闻，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服务啊，哈哈，对对对，有是没有都没关系啊。这个哟，这是新朋友啊，这位叫素庄姐，你看看啊，这个是吧，很多的朋友都来了，那行了，抓紧时间啊，这一上来跟各位咱先说一声什么呀，今儿这日子呀，哎，有意思，今年这中秋啊，这个昨天说了十五的月亮今年就是十五圆，就十五这天最圆啊。那么同时呢，中秋节这天就今天是正日子啊，也是阿尔茨海默症日，提醒大家赶到中秋团圆之日。团圆吗？在家里头平时都不常回来吧，哎呀，在外头忙着干事业，呼，一个亿的小目标，哎呦，这年轻的孩儿们，哎呦呵，这家伙在外头这个笨呢啊，不是，就说呀啊，奔着这个事业的发达吗，不是说谁笨啊，不是那意思，别听错了啊，哈哈哈，对对对，有的朋友说我没有徐冉实在，我这是实心眼儿啊，我实心眼儿的，我承认这点，哪天我见着徐冉我当面跟他说，嗯，还有谁，我跟其他主持人哪位比啊，显得我更不实在啊，您指出来，我回头向我这位同行致敬，向贪老人家学习啊，刘大爷吗，是不是啊，哎呦呵啊，刘大爷，哈哈，刘大爷挺好啊。这个哈密瓜说不是讲的事儿啊，哟，那您得说说为什么呀，这个这咱您这批评的好，批评的对，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您告诉我，我跟您学习，我好好的改正，哎，您只要是现在说马上我就改，怎么个不实在法儿呢啊，得像我们这个徐冉姑娘见贤思齐呀 啊抓紧啊，阿尔茨海默症，哎，换这个呼吁大家更多的关心这种，那过去呢可能是医疗条件啊各方面还是不太许可啊，其实也知道啊，这个老百姓俗话叫老糊涂啊，当然这个呢最好别用啊，它带点贬义不太合适，除非是老伴儿说，哎， 呀，我们家老头子老糊涂了啊，对，他老忘事儿。但是啊，这儿我多说一句啊，普及一个算是一个医疗常识，这是常识啊，这不是专业的评判。怎么来判断阿尔茨海默症？告诉您，咱们说了不算，媒体呢，媒体说了也，反正多数情况下也不太算。谁说了算？大夫说了算。这个是有一些硬性的指标的，您得到医院查去，不是说记性差，哎呦，这个情绪上好像是波动挺大的，哟，这怎么着之类的，嘿，哟，这是阿尔茨海默症吧？它还有个名字叫老年痴呆。啊，我为什么提醒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看到网上竟是这个，哟，啊，老爷子啊，这个忘了家了，住哪儿了，在外头迷路了，这阿尔茨海默症，这个可未必。所以我就说，一方面咱们关心。啊，什么样的病人都需要值得社会大家集体的关心关爱，但同时也不要随便的给老年人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帽子。这它不是个框，什么样的症状都往里装。哎，对，就是这个上年岁了，记性差了，或者是有时候他，哎，你看，哎呦，这谁呀？这是多少年同事？哎呀，这名字就嘴边就叫不上了。哎呦，急死我！这很正常，这不叫老年痴呆，啊，这就是记性不好了。随着年龄增长，各种的身体上的机能都会相应的多多少少的退化。啊，说这个500年之内这人没任何变化，那是孙猴，对。所以说这很正常，自然客观规律，不能什么都往这个病上去扯。当然有些个老年朋友，咱们看新闻也是，哎呀，喝着叫着劲哪，跟什么似的，哎呦，这就憋不过这劲儿来，这种情况也未准就一定是阿尔茨海默症。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个症状同样会在这些地方显示出来，表面的症状可能跟这阿尔茨海默症差不太多，但是呢，你要到医院大夫诊断，那就是另外一码事。我就说啊，为什么强调这个事情？这个啊，是头些年呢，过去啊，这咱们都关注的都忙别的啊，对，可能对这个健康管理啊，就跟这个城市管理似的，不是那么特别的精细化。啊，也精细，但是没精细化到那个精细的程度。哎，现在呢，咱们面临这个老龄化，哦，这个时代，所以说呢，其实我说啊，这个老龄化社会渐渐的显现出来，给咱们这个整个国家方方面面都提出来，服务啊，管理，哎，都是要提升，进一步的提升这个水准，它是个新形式。我认为很多朋友年轻年老的都有啊，或者是政府里头管事儿的啊，街上站岗放哨的，哎，公交汽车上头开车卖票的啊，饭馆酒肆端茶倒水的啊，算账的啊，各行各业吧，很多人其实没有在心理上做好足够的准备。往往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哎呦，你看这事儿闹的，这哎这个那个，他其实这是，我就说啊，对于阿尔茨海默症有一种社会上存在的过分的恐惧，哎，或者是一种这个茫然，不知道怎么办呢？哎，这个就是老龄化社会给全社会年轻年老的都一样提出的新的课题。从心理上要适应，这种情况之下，老年人面临的老年困境，可不是就几片药吃下去就好了，就能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哎，所以这个啊，这必须的，心理疾病啊，无处不在啊。你看过个节，好家伙，喂块月饼，哎呀，没别的意思啊， 个别现象，但是呢咱们就提醒，个别现象也得重视，不能说它个别咱就忽略不计了。是你听上去是挺可乐的啊，我刚才在网上我看见一条啊，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哪位老大爷，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事儿啊，他就因为这个中秋节啊，他在这个就是北道，您知道吗？啊，简称北道买卖字号，这个咱就不说人家具体的名字，跟他没关系，跟这个商店，哎，这个企业没有关系。他那个节前呢，说这个，哎，咱这个买月饼去吧。这位老大爷就盯着说他们这字号，其实我觉得他们字号应该是最拿手的，是字了红字了白外加五仁啊。这老大爷也不是怎么想的，非说他们家最拿手的是莲蓉的啊，蛋黄的。哎呀不行，他就没有，跑了好几家店，哎，为这个着急生气。哎呀好，我跟你说，我现在我直接我下单，我网上我买广东的。对，这就说对了，莲蓉还有这个蛋黄之类的，这些个其实是人家南派月饼的特点，包括那个啊，那个火腿月饼，哎，这都是南方的特色。这个字号里头，当然它有莲蓉的，我知道，但是应该不是北派月饼的风格啊。对了，那位说，刚才你还说北派月饼也有肉馅的。啊，是，我是平时吃的，平时我是到那个回民饭馆啊吃那个门钉肉饼去了。嗯，这就跟着起哄，咱开个玩笑。所以你就为这个生个气，哎呀，比这个还有邪乎的，也是为口月饼，嚯！就是说啊，赶到中秋了，单位怎么不发月饼啊？哎呀，五月节就开始念叨啊。那这太早了啊，就哎呀不行，呵，想的哈啊，憧憬着，哎，结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单位说今年没，哎，这个不发了。我们单位也一样，好多单位到中秋都不发月饼了，自个儿买去，字了红字了白您可劲儿挑啊，这没问题。不行，没有不成。好，找着经理，真事儿，哎，具体的地方咱不说了，找着经理，好，薅着脖领子，乒乓乒哒，到什么份上，动手了啊！哎呀，愣把经理打进了医院了。哎呦，哦，他们公司边上是医院，不是，打伤了送到医院了。呵，你说这事儿闹的，你看看。这就是心理上不太健康，心理失衡。为什么就没有啊？你看，嗨，这个东西，说实话，你要真是搁过去那头些年似的，咱就具体不说了啊，这是有背景的啊，这个我具体不说。对，那头些年那月饼发的，好家伙，发的哟，了不得，好，净发盒了，别淘气啊，这大过节的，你哎，我说对不对？头些年发月饼发的那都是盒。其实月饼没人吃，那位说盒也没人要。对啊，动都没动，开都没开，直接就送出去了，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喜欢吃就吃嘛，平时也有啊。是啊，赶上这节咱高兴高兴，可以就买您可口的啊，也别听网上说哟，不爱吃五仁的，你不爱吃那是你的，我爱吃行吗？是不是啊？我还爱吃卤煮的呢。嗯，没有啊，就可说呀，万一以后他文创他开发一个呢，这背不住说不好的事儿啊。就这个意思啊，你看看现在我听说啊，你过节玩的地方太多了，北京就有很多，还有很多新的景点，环球影城哎开了，呵，大伙儿昨天呵下着雨噼啦啪啦噼啦，呵，穿着雨衣啊，穿着蓑衣，带着斗笠就去了。我的个天哪，这去了几位烧工，不是，就说呀啊，这个啊，肖恩父子，什么肖，就说就到那个环球影城玩去，冒雨去环球影城，你看这个啊，这劲头喜欢吗？这儿有免费的 不是那个那位说，环球影城咱实事求是，真是不错，挺好，但是不是免费啊？咱说清楚，不免费啊。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免费的，还有另外的呢啊！哎呦，这哪儿？这是河南郑州。头段时间，一个居民小区的门口，那位说这儿有环球影城啊。不是，他这个最后达到的这个效果，环球影城，是吗？哎呀，这个环球影城，这个效果是啊，这个得到什么程度？环球影城是一个电影公司制片厂啊，它有很多布景，对，哎，这个来了，哦，效果来了，来了，河南郑州小区门口。你说这个就娘儿两个，然后他这个小区门口有一个那个有一杆儿啊，就进出小区开车嘛，他得给他抬杆儿，抬杆儿落杆儿，就这个地方，就这么几样道具，愣是出来环球影城惊险探险影片的效果，没听说过。你看孩儿妈妈带着俩孩子进这小区。啊，进这小区呢，人进小区啊，走进去不需要那杆抬起来，就车过来他才抬，啊，那是用来拦车的，人没事，人直接边上有门他就能进去了。这妈妈带着孩子，带着一个从这门进去了，另外一个孩子呢，哎，这孩子因为什么呢？这孩子看他妈妈的，你从那个走人那个小门进去啊，不是。他妈妈一猫腰蹭就打这杆底下就钻过去了，一按自个儿的孩子的脑袋，走着娘两个，嘿，电不灵腰滋溜钻进去了。哦，后头一个大点的孩子，他落在后头跟后头玩，一看哟，哎，这个好啊，这好玩，高科技啊，当妈的做了表率了，哎呦，这不错，可以，他是这个谁呀？这个我妈妈跟我这个弟弟啊，他们是钻过去的，这水平差点，我给他来个啊中国检视吧，什么您呢？就是当年这个中国跳高的选手。创造了一个叫中国检视的跳高的方法，现在还有啊，这孩子嘿，来这个中国检视什么意思？我一片腿儿，一条腿抬起来，另外一条腿跟上，蹭，我从这杆上越过去。那位说这娘三个这不是讨厌吗？嗨，您看您说的，人家那不是锻炼吗？什么锻炼啊？不是，是，那你这他危险啊，让您说着了。是，本来是当妈的带着弟弟钻过去了，没事儿，等到他这哥哥这一片腿儿，这整个这个人啊，就是骑在这杆上，就这个功夫还没过去呢，只见这杆刺儿往上一跳，这杆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哎，起来了。你说这杆怎么回事？嗨，这杆是自动的，它是感应式的啊，没有人看着，你过来车了，它感应到这车靠近这个门口了，它就抬杆。很多小区都这个，没有人管，不是说有人管给你摁才开，也有摁的，但这个是自动的，刺儿，这杆瞬间肉就挑起来了。哎呀，这孩子呀，整个让这杆啊直接就在他骑的那杆上，呵，肉展眼半空之间，哎哈哈哈，你看看惊险吧，刺激吧，环球影城吧，啊，嗨，不花钱就能感受到，行了，差太多了，速度和激情。哦，对对对，这是一外国电影啊，一个外国是吧，暗含着宣扬违章的电影，嗨，就他那里头全都是满含着危险驾驶行为，当然我没褒贬啊，这拍电影是拍电影，没让您模仿 啊，对了，危险动作切勿模仿。那不是电影吗？有的他是故意的，他就告诉你了，这个动作根本就日常当中根本做不了。这车加足马力，从一个楼窗户里头踏冲出去，半空当中行走一段时间，啪嚓撞碎玻璃，到了另外一个摩天大楼，这可能吗？现实当中这是不可能的，这不科学，是吧？这个对牛顿牛大爷这是很不敬的，违反了重力的这个原则了。是啊，哈哈，对了，那位说万一有人试试，别，这没有试的啊，这可不能试。好，现实版的，哎，不是，那说不能试，你说这干嘛？现实版的，有人试去了啊，是这个，不是陕西延安，71岁老大爷，驾驶了一辆老年代步车，呵，打远远的啊，老爷子晃悠着，摘歪着，啊，秃噜着啊，他一条腿还不太好使，哎，片腿上了车，突。打着了之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各位乡亲父老让开呀！得亏喊了一声啊，这损失小点。哎呀，干嘛？这怎么了？这是一个不留神，老爷子油门当了，刹车是啪，哗啦！哎呀，稀碎呀！别瞎说啊！那个车撞的稀碎，嚯！行人呢，浑身上下多处软组织擦伤，啊，必须得有这个象声词。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伤者骨盆骨折，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痛苦，那个劲儿，骨盆骨折了。哎呀，好家伙，那武林当中那叫下盘啊！哎，行了，咱就别武林了，你就说这个事儿嘛。新闻一口清。20号，国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例，本土42例。打明儿起，各位记住了，新一轮降雨上线，啊，要下雨了。对了，正是8月15到中秋，听众都是好朋友，天高地厚水长流，立心独报卖布头，哎。卖布头是相声，我知道，跟这有关系吗？有啊，这个，这是外地的报纸，浙江的报纸就说他们这个浙江啊，杭州啊，有个小区附近呢，有一家小店铺，干嘛的呢？卖这个糖炒栗子，卖这个啊，这个干鲜果品的，每到这个哎，就。就这日子口，中秋或者是春节，啊，赶着这个大一点的节日之前，小店铺啊必然向周边的居民，当然也不是挨家挨户啊，反正就街上啊或者小区门口，哎，过来过去这人，每人给一袋，一小口袋也不多，糖炒栗子，啊，嘿，这个高兴高兴啊，咱们共同来欢度佳节，老这样坚持了好些年了。啊，说这有的时候他能够送出2万斤那栗子去，坚持这么些年，啊，你看嘛，这个是古人云啊，这是有根据的。送人栗子，手有余香吗？啊，不，那个说那个得是送人带鱼手有余香，送带鱼手上未必香啊，但是也行，送栗子啊，这叫送温暖。说那个也有人说，嗨，他这个其实也是为了他这小店经营啊，人家这样的话呢，扩大自个儿的影响，也是一种广告宣传。但是呢，人这个报社就看到这个事情，说人与人之间，社会上需要这样的善意，哪怕他有暗含着这个促销的意思，就说你看，你要吃我这栗子好，哪天你到店里来啊，你花钱买。但是这个东西它不一样，是在小区居民区里头营造一种善意的氛围吗？啊，要我说，横比那个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回馈顾客，横比坑蒙拐骗强吧。相声里头就有这个例子啊，你看，真的真事儿啊。 还有一种买卖 啊，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是 他对比一样东西， 嗯， 比他这个贵的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哦，卖什么的？ 卖老窝窝的。 那怎么吆喝呀？ 怎么吆喝？ 嗯， 利润嘞，面老窝窝。 哦，栗子味的老窝瓜，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嗯， 栗子多少钱一斤？ 是啊， 3.6。 对， 老窝瓜一斤4分。 还是的。 嗯，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啊，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啊。 那谁来买呀？ 你看看有没有侯先生相声？不单侯先生，还有刘先生相声里头也有提到栗子，是爱。 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我念过垂政局，你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碗，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鲜活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4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 那你看这他听着可乐啊，对，一说一乐的事情。当然，希望社会上彼此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善意，这样的守望相助更多一些啊，本来也不少。哎，很多朋友，你看咱们这个聊天室里面，这就是满满的善意吗？满满的节日祝福吗？是不是啊？满满的月饼香吗？有说爱吃啊，莲蓉的、五仁的，还有爱吃什么枣泥的。呵，刘大爷还考我说，你看这些字儿你都能念上来，嗯，就没有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我一看他给我标注这些个字儿啊，我下了节目我还是去医院吧。开个玩笑，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明儿个照常直播，您记住了，您要是得空的话还得来。最后呢，嚯，昨天是游击队长瓦大爷，哎呦，赶上这个中秋的正日子，您猜怎么着？呵，优秀的检察官杜大爷也来祝各位中秋快乐了您呢。